用，远离煤气中毒。 北京时间22:00。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郭静，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 最新资讯， 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日前 Polestar 官网公布旗下首款量产车型 Polestar One， 并且在中国、美国、瑞典等18个国家接受预订，预订时需要缴纳20,000人民币等额的定金。据此前消息表示，这款车型上市后约合人民币116万左右。该车将于2019年在成都正式开始生产，每年限量500台。据外媒报道，大众集团去年的营业收入创下历史新高，进而也促使了穆勒先生的薪资福利增长了约40%，达到了1014万欧元。穆勒现年64岁，他去年的薪资福利要比戴姆勒的 CEO 蔡彻先生高出1/5，后者去年的薪资达到860万欧元。尽管去年向电动化以及自动驾驶领域的战略转移投资加大，以及饱受排放门事件的影响，但大众集团去年的营业利润依然实现翻倍的增长。 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欢迎收听快车道私车定制，我是贺儿。 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老车。 今天我们来给大家挑选一下50,000元级的精品小型的 SUV。 一说 SUV 啊，我觉得这个大家都理解啊，空间大，离地间隙高，实在，综合功能强， 对。 但是我在微信平台上看到50,000元小型 SUV 的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脑子一大。 为什么？ 这其实我觉得跟两厢车差不多啊。 你这么说打一片， 细想想的话， 是吧？ 是， 我觉得可能顶多也就是在离地间隙上， 对， 会差一点，会稍微那么提了一点点，然后就挂了个小型。 但是我们最近真的聊这个小型车、紧凑型车聊的比较多，聊小车型聊的比较多哈。我们今天来看一看，选择了几个年轻人会比较喜欢的车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反正50,000块钱您能买得到，您是50,000块钱再添点，兴许都买个顶配了，是吧？ 像比如这个吉利远景的 X1，然后江淮瑞风的 S2 mini 啊， 然后长城哈佛的 H1，然后还有宝骏的510，这个就比较熟了。 反正这几台车我看了之后啊，不管是外观设计也好，还是你里边设计也好，我觉得我不知道咱们年轻人接不接受啊。我想到了一个词， 哪个词？ 就是再加个字，就是现在就是比较流行的一档综艺节目，奇葩 说。 是吧？就 奇葩吗？ 我不知道怎么了，就怎么的，现在年轻的设计就要搞得这么别致奇葩，就我就觉得有点不像是 正经的车，是吧？ 啊，对，就你要说的是 牌子是正经牌子， 车 是不是 不一定正经啊？ 不知道。 我觉得今天大家伙也可以搜一下我们说这几款车啊，就是像 远景 X1 啊，这个今天说的这几台车，你像刚刚我们提到的什么远景 X1 啊，瑞风 S2 的 mini 啊，这两款车的售价比较接近，入门门槛都是这个3万多，39,800-39,900对左右，然后呢，最高配的车型五万八一里，然后长城哈弗 H1 跟宝骏的510相对来说就贵了，他们虽然售价有重叠，但是他们的入门几款就是人家的高配的款的价钱了。你像他们的入门长城哈弗 H1 是54,900，宝骏是54,800然后高配车型也是6万左右，将近7万块钱。 哎，我先问问你们啊，在这个级别当中，你们要挑车的话，你们选哪个？ 50,000块钱吧？ 啊，就这几台， 就在今天你说的这几个 啊， 宝骏510， 我也是会选这台。 就是从外观也好，从它整体的这个设计到它这个品牌也好，而且我昨天也说了，我可能会选择这个宝骏。 嗯， 那我选吉利远景 X1，为什么呢？因为够奇葩。 对，你。但是远景这款车其实之前被聊到的也挺多的。 我跟你讲，这台车啊，在这个级别当中用到了很少见的双幅方向盘。 嗯， 啊， 对， 别致，很像开飞机。 这个级别真的用这个方向盘的太少了。 还有它内饰色彩的鲜亮程度，让我想到了梵高先生的画作。 这是我最不喜欢的，这也是我最不能忍的。 你没听出来我这几句话是吗？ 抽象是吧？ 奇葩嘛，就但是真的， 你说梵高奇葩。 这个 抽象， 这几个车啊，我刚才说了，我选的是宝骏510。 嗯， 这个跟大家简单说一下理由吧。我觉得这车应该是最像小 SUV 的 SUV 啊，就它无论是从外观啊，还是说从这个你可以开起来的这种感觉， 嗯、 或者它的实用性上来说的话，更接近。 嗯， 你像长城的那叫什么 H1， 其实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其实这就跟原来那个炫丽，我觉得特别像。 嗯， 真的特别像。 就是你提到长城这台车，我多说一句啊，H1我觉得也是缺一个涅槃重生的过程。它现在并没有说拉到整个的大哈佛的这个，就是起码整体的设计概念当中来。 嗯， 就看那外观，不就看那个很多的一些细节，并没有走到主流的这个设计阵容当中。 是， 这肯定是一个不走量的边缘化的小车，我是这么理解的。 但是长城现在主力不还放在这个 H5、H6 这个级别上吗？慢慢的，它在这些细分的小市场。会推的更多，但最好还得别致，起码像吉利那台绝对可以。我每次你放心，我提到这个级别车，哎，我觉得那车挺特别的，它挺特立独行嘛。反正今天啊，我们节目当中说的这几台小车，我觉得是我们在这个级别当中挑出来，还觉得您可以去看看的一些车型。一会儿挨台的给大家说说啊。 好， 休息一下。 Dreams, my opportunity. Eastern type, these are the same. You gotta rise up to the extreme and walk like a busy bee. Channel all your energy to fulfill your fantasies. City lights, water side, crawling over tonight. Shit like bright, bright flies and dragons with a butt. This is China time. Nothing here is black or white. Fireworks ignite. This is a city that exists. Welcome to my world, China time. 各个是高手又怎样？要世界转我。的方向，火力全开，呐喊着梦想，向前闯。It's all the time, everywhere, all in count. Welcome to my world, Chinatown. 个个是高手又怎样？要世界转我的方向。Torn apart. If you need to depart for a fresh start, if you need to move to a new city, if you need to find a new community. My world, Chinatown. 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欢迎回来，咱们继续聊啊！刚才介绍了这个四台车，咱们挨个聊聊吧。 嗯， 吉利远景， 先跟就大起码咱是四台车基本情况跟大家就说说吧。 对，这个 远景的，想买 的 话你看看 X1 啊，轴距是2.3米，离地间隙是 170毫米， 对，170毫米，这个聊到 3.7米长， 嗯， 1.6米宽。这么大一车，我不知道我们这么说，嗯， 外观设计很吉利， 内饰 设 计也 很 吉利， 对， 这个车其实我觉得是比较符合吉利一贯的，就是不是不能叫一贯，就是目前这几个车型的这个 差点没搂回来是吧？ 这几个车型的一个特点， 就是它外观的整体造型 是、 啊、是 符合的， 对， 思路 对。虽然它已经降到最低的这个 SUV 这个级别里边来了，但是它还是保持着它往上看那些车型 GL 啊，还有那些车型它的一个风格在里边。 我们说说这个配置吧、哦、我觉得配置还是有的说的，首先那个方向盘就跟别人不一样， 配置真的很高，我刚才看了， 对，这配置很高， 嗯， 什么那个语音交互啊，然后什么 集成触控、手机映射、 WiFi， 这都是很潮的东西。 影视娱乐、影音娱乐、影视娱乐、影音娱乐呀。 对，你像安全的就不用多说了，各种的是安全气囊、 倒车雷达、 对 ，ISOFIX 的儿童安全锁。 哎呦， 然后像这个各种 电动外后视镜， 对，电加热，然后是皮质座椅、六扬声器的环绕音响， 嗯， 定速巡航、倒车影像。这很夸张了， 哦呦， 这车才多少钱？57900，最贵的 四门电动车。 对，也就是说57900，你能把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全都买回家。 然后行李箱门的这个遥控开启、倒车影像， 嗯，对，所以说这车是主打一个，就配置很实用。 有这车还有长安奔奔什么事儿吗？ 你要这么说的话，可能一下我们想不起来长安奔奔它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从目前吉利的这几款车推出来的话，大家可以仔细的去想一下，它的品质，包括它的一些配置上面做工，其实还是得到了一些真传，大家应该都懂哈。 嗯， 我觉得所以说这个它的品控啊，还有一些做起来，就刚你刚才说，虽然这个车里面看上去它很特立独行， 一定会有人喜欢， 很抽象，但是确实我们可能要是如果开日常开车，把这些外界因素给忽略掉的话， 日常盲开， 对，就说这个实用性的话，那这些配置很好的。 其实刚才吧，多多少少有点开玩笑的意思。 嗯， 其实这台车在各个设计上面，我觉得还挺有自己的意思的。而且 啊，对， 我不知道他们对于年轻人的心思怎么抓，但起码这个东西是让我过目不忘的一些设计。 嗯 嗯， 然后转回来，人家配置 OK， 然后我又看了一下它的这个发动机和变速箱，你看1.0的、1.3的， 嗯， 自然吸气的。咱就不说动力多少吧，反正绝对应该带这车没毛病，有手动，有自动，还有雪地模式，我觉得可以了，还要什么呀？6万块钱， 真的在这个价位上，这款车还蛮值得一看的吧？因为今天介绍这几个车，它的配置是最高的，而且它的这个价格区间 也是基本是 最低的。对， 话说回来。有戴姆勒的零部件供应商给你撑腰呢，你们大吉利 怕 什么呀？ 对， 不光是戴姆勒 啊， 还有沃尔沃这个品控给你们撑腰，你们怕什么？ 再给你来个空调， 那 对吧？你这赢了 啊！好了啊，这台车不多说，挺新的，挺好玩的。大家你要是看见级别车，可以去看看。 嗯， 说第二辆吧， 这个江淮瑞风的 S2 Mini。 这台车我觉得最大特点是人家背书包。 嗯， 是吧？ 我发现红城有个情节， 怎么说？ 就特喜欢这个备胎是属于这种挂着的。 没有，我 红城常年备胎当惯了，这对备胎有情节很正常。 也对， 开玩笑，开玩笑， 没事啊，这 是痴心的。 因为是这样的呢，因为前一段时间我看了张图嘛，纳智捷不知道怎么翻车了，备胎放的位置特别逗。后来我就看这台车，我都愿意琢磨琢磨备胎放哪儿，就别像那就真的，纳智捷那车要是真爆胎了，我真找不见备胎在哪儿，疯了， 是因为甩出去了。 哦，不能说。说回来，江淮瑞风的 S2 mini 售价3.98万到5.68万元。 是， 其实这个小车的外观造型呢，挺有自己特点的。 嗯， 啊，虽然说它可能江淮的车我们现在谈的越来越少了，像这款小车我们可能之前都没有提到过。 对。 但是我觉得大家如果关注这个价位的话，像我们今天给推荐的这个 S2 mini， 大家可以去官网上或者经销商呢去看一下。 瑞风一般这个江淮的品牌一般三字辈的容易火，二字辈的稍微差一点。 这个车真的是，我觉得从外观上来看挺有自己特点的，它跟这几款车都不一样，有走自己那种风格。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在这种大家都一样千篇一律的这个大趋势下，我就来一个这个， 高喊一声我们不一样。 对， 我有背书包， 对，小书包一背啊，挺可爱的。嗯，然后配置嘛也还够用，我觉得我看了一下，像一些最基本的像胎压监测，外后视镜电加热，倒车影像雷达，这都挺好啊，多媒体这个手机映射导航都有。 没有自动变速箱或许是个硬伤。好，那么这台车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吧。 怎么还 rap 声？ 没有，我在学模仿手机里面那个智能语音系统。 丝毫没听出来。 嗯，好，那休息一下，回来还有两台车跟大家一一说来。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欢迎回来，我们来看哈弗 H1 这款车。老实说，它的内饰是我在这几款车当中最不太喜欢的。 你要说把那银的都换成黑的呢， 那可以考虑。 确实刚才赫说的，我觉得我也认同，这个车可能在今天我们推荐 这 四款小车里面比较素气，比较太低调，太那个稍微少了一点活力。 我真觉得它真的像那个后妈养的，就 是 长城的车就主打什么 H6 这种神车级别的，像这种小车我就要你细分市场有它就行，我也不用你走量，你只要有就占住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其实你看哈弗 H2S 可能售价会更高一点，但是它 H2 啊 不知道 H2S 那个 设计还是很棒的， 对，那个 它的很多设计可以完全可以下探。 嗯，其实 应该没倒开空做。 当然了，这跟这个整个品牌的一个成长策略啊，还有这个主打的也有关系。像刚才黄生说到 H2 了，那我们觉得这个 H1 是不是可以咱们让它 歇歇？ 对对，歇歇啊。 H1 产业部应该在集团当中的人缘不大好吧？ 所以确实我们在看这四个车里头，它可能最属于最那种让我们觉得太素气了，就是太素气了。 不过我想起来一件事儿啊。就是因为 MINI 跟那个长城不是签约要做电动车了吗？你们觉得以后会不会有一些互通有无的东西？ 肯定会有，我们即使明面上看不到， 小车上 就是实际上可能也会有一些。 能不能让我们在明面上也看到 长城 A 设计上 是吗？ 对，我觉得设计上真的应该好好学一学。我总觉得哈佛有的时候有点保守。 但这台 H1 要比之前那几台车要大一点， 大一点，但这车也有亮眼的地方啊。这车我刚看了一下，它使用的是一个16英寸的轮胎，轮胎的直径达到了205，就是205。这个是一般是什么车呢？像速腾、像卡罗拉、像福克斯的尺寸，这个轮胎的尺寸。 所以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大尺，这个小车放了一个大轮子， 大脚， 有的时候是 脚大， 对，挺有气势的，稳。 所以这个离地间隙也是这几辆车当中比较高的，185， 185， 对， 85毫米。 所以说， 厉害， 大家看得到，就是真正是哈佛这个品牌是打准了，是正经八百做人叫 SUV。185还是可以的， 可以， 咱在这个级别当中算可以了啊。然后动力呢，1.5啊，应该够用。6速的手动变速箱也还是没有自动挡。 有啊，有那个自动挡车型是格特拉克的6速手自一体呢。有。 哦，那我记错了。 你记错了， 对不起，向各位领导们道歉。啊，也对啊，都上升一个价位级别了。 对对对。 对啊。 行，再看下一台车。 这个是我跟老车会选择的。 这个车可能确实是，就是它也是沾了一点光，因为宝骏你没发现，就是530也好510也好都采用了这种比较流行的这种设计风格。 对，你看它后屁股那儿特好看。 对，悬浮式车顶啊，这种眯眯眼儿啊，然后这个因为它整个车还是要更显长更大更宽一点。 对，它也确实是轴距是最长的。 所以说这个车确实摆到我面前的时候 可能要比刚才我们说的那几款车都在这个气场要足那么一些。 对对，就像老车说，它这就比较像正经的 SUV 了。对对， 你就 所以说大家这个车，我觉得这个车也是确实在这个外观和内饰，然后包括一些配置。我们刚才说第一个那个，吉利的那个车配置很高，但是你看一下宝骏五幺零，它也不低，也很 够用， 也非常够用，不是也够用，是非常够用了。 吉利相对来说要便宜一点，但是宝骏五幺零要大一点。 你知道刚才我看配置的时候，这里面多了一个什么配置吗？电动调节座椅，就是在6万元不到7万的时候会出现电动调节座椅， 我很感动。 对呀、啊，我这就是确实这个。就很能抓住你的心理啊！ 我 这胎压监测给的我也蛮感动的呀，对吧？ 这你想，我6万多块钱的车上去，我就手电动调节，跟你那咔咔咔摇了半天 那个高配车型没有胎压监测来着？ 忘了。 有一款车，哇塞，不 有的是，我跟你讲， 此前的汉兰达全系都没有。 对呀、啊，你说这。尴尬不尴尬？ 铁打的备胎是吗？ 但是这款车，我是觉得它这个内饰这个屏啊，如果你能就是再好一点哈， 行了， 就是边边框框的，就那种无框屏都会更好一点。 梯形屏挺贵呢， 就是嗨，好吧。然后还有那个出风口，咱们能再时尚点吗？ 人这高配车型，我跟你讲 ，AMT 变速箱手。旋钮换挡， 这赢了，这真的赢了。这个、 双闪灯什么感觉啊？兰博基尼款有没有？调节风向的，必须高 都已经到双闪兰博基尼款 了，都是爆款， 都是爆款。 什么叫先锋设计？没毛病啊，但就是谁家 SUV？ 对，可以。所以这款车还是我觉得各方面来讲嘛，更值得关注一些了。 条款归条款啊，但是五幺零这款车的产品竞争力也好，真正还是可以的。 对。 今天咱们拉出来的这几台车也都是在这个级别当中相对我们觉得很有特色的很有特点的， 就是比较值得大家去选购去体验一下的小车。 起码你说5万块钱想买小型 SUV， 我估计你也就看看这四款，别的也就那么地儿吧。 对， 别的也没了。 或者有什么别的车型你们感兴趣也可以微信问我们。 对，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然后另外提示一下，我们这个周五还有喊红包啊，关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会告诉大家这个红包的口令。对， 哎，对， 您喊这红包就有了。 是，好，那节目就今天就咱们就聊到这儿吧。 好嘞，明天见喽，拜拜。 拜拜。 拜拜。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慢慢地绽放它留给我的情怀，春天的手要翻越它的等待，我在暗暗思量该不该将它轻轻地摘。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慢慢地燃烧它不承认的情怀，清风的手要试探它的等待，我在暗暗犹豫该不该将它轻轻地摘。怎么舍得如此接受你的爱，从来喜欢都会被爱成悲哀，怎么舍得如此爱你如胸怀，当我越是深爱脾气就会越坏。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慢慢地同时凋零同时盛开，爱情的手压拂过他的等待，我在暗暗惆怅竟不曾将它轻轻地摘。